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广播。 您见过萤火虫吗？您喜欢它们吗？最近在朝阳区某公园举办了一个萤火虫展，却遭到了环保组织的抗议，怀疑主办方大量捕捉野生萤火虫导致生态破坏。主办方回应，所有萤火虫都是人工养殖。捕捉野生萤火虫会给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萤火虫又为何会发光？自然界中会发光的动物还有哪些？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萤火虫为何如此爱你。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开场哈，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儿歌《萤火虫》。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哈，包括我们家3岁半的小女儿都会唱这首歌。但是如果家长朋友想一想，或者问问他们，这些小朋友们是否见过真正的活的萤火虫？有多少孩子能够描述出萤火虫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可能现在的小朋友哈，真正了解和见过的并不多。那前两天呢，在咱们北京朝阳区某公园呢，举办了一个萤火虫展，应该是昨天刚刚开幕哈，计划在昨天开幕的。但是之前因为怀疑主办方大量捕捉野生萤火虫导致生态破坏，那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呢，发出了公开信，同时也向朝阳警方举报。但是朝阳警方呢，经过调查说这个展览呢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无权就环保问题叫停展览。同时主办方也回应说，所有萤火虫啊都是人工养殖。那这个展览呢是自称是2015北京首届非野生萤火虫展，面积大概有2000平方米，萤火虫的总数呢大概有50000只。举办这样的展览也是希望哈，通过科普的方式能够让不了解萤火虫的市民朋友，不管大人还是小孩，能够走进它去了解它。同样在7月16号，这河南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萤火虫音乐节上，在现场呢就放飞了数万只人工饲养的活体萤火虫，也吸引了1000名群众围观放飞时刻。更有不少人啊是高举事先准备好的专用工具哈，张网以待，希望能够捕捉到这个放飞的萤火虫。在放飞现场，观众也是一片沸腾。我们说为什么大家对于萤火虫这么的喜爱，这个萤火虫现在在我们身边，在什么地方还能见到它，它为什么会发光？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就邀请北京林业大学森林保护专业博士高奇和大家呢一起聊聊萤火虫为何如此爱你。欢迎高奇，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刚才呢我说到了这么多跟萤火虫有关的新闻，都是这两天发生的哈。 所以也见得就是大家对于萤火虫真的是从内心喜欢它。但是喜欢的前提是我们得更多的去了解它，并且能够把它很好的保护下来。 啊，是的。 所以今天节目就要请高奇给我们好好的科普一下。首先，这萤火虫它为什么会发光？它的发光原理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要发光？咱先来说这几个问题吧。 好。 嗯， 那其实萤火虫它是一类昆虫。 嗯， 首先我们就说，如果我们定义的话，那是叫萤甲科。 萤甲科， 对，这是一个科的昆虫，全部具有这种就是所谓屁股末端会发光的这种特性，所以我们叫它们萤火虫。 嗯， 那萤火虫发光的原理呢，是因为它们体内有着很特殊的一种物质，叫做荧光素。 荧光素， 对，它们通过就是我们身体内通过吃东西可以产生一些能量，然后他们通过能量跟荧光素产生一种新的物质，这种物质还原成荧光素的时候需要放出能量，那这个能量是以光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了我们大家看到的这种啊，就是晚上看跟星星一样的这种表现了。 嗯，你说这荧光素，我突然联想到跟我们平时画画用那什么荧光笔有什么关系吗？ 啊，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啊。但是它是身体里这个等于分泌出来的一种 东西。对，这是一种类似激素的东西，而不是就是我们平常说拿到纸上画的这种。就是很物理的这种东西。 你既然说这萤甲科它都是屁股后面会发光，那不管雌性还是雄性，不管它是幼虫还是成虫，都是如此是吗？ 这个分情况，像就是萤火虫，我们现在熟知只要分成就是三大类。 嗯， 一种就是说幼虫是在陆地上生活的，一种是在水里生活的，一种是就是说可以在陆地又可以在水里，我们叫就是两栖性的这种萤火虫，它们分成这种三大类。一般来说，我们小时候可以，比如说在城市里看到的，如果在草地上看到的这种，一般都是这种陆生的萤甲。然后像我们在水池边看到，一般都是水生的萤甲。 嗯， 就是有时候在湖泊呀一类的，或者我们在电视上有时候看到一些特写，都是在水池边，那些都是水生的萤甲。 等于他们就把卵要么就是产在了这个草丛里，要么就是产在了水里。 对，像一般陆生的萤甲，它们的雌性就是基本上跟幼虫长得一样。没有翅膀他们就不会飞，所以一般我们捕捉到的基本上全都是雄性的。但是水生的它就属于例外了，它就是雌性也会最后变成长有翅膀那样子，然后飞出来进行交配。 就是不同种类的它的雌雄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是的。 有的雄性基本上雄性都是会飞的，所有雄性都是会飞的，而且是会发亮的。但是雌性的话， 不，就算不会飞，雌性也是会发亮的。包括幼虫，就是它小的时候只是一只就是身一节一节的小虫子，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能从地上发现了翻过来，它们的后面也会发光。 嗯，既然是身体分泌的某种物质让它会产生发光的这种状态，那我在想它能控制吗？比如说我们的灯，咱通过开关哈，可以让它亮，可以让它灭。那这萤火虫发光，它自己能调节吗？ 那肯定是可以。就像我们平常说，我们可能要做一个表情，都需要身体里很多激素或者说神经去改变，它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来改变。那他们发光主要是为了求偶嘛，那他们就是说通过不同模式的发光，然后来吸引雌性，然后这样就是说，哎，他觉得哎你发的光又漂亮又好看，他就过来了，长得小朋 友。嗯，还有不同的模式是吧？就像这个昆虫之间的暗号一样， 是的， 我是闪几下停几下，这是里面其实是发出不同的语言的。 是的，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解释了它的发光原理以及它为什么要发光，主要是为了求偶。而且说到这个雌性和雄性的差异，而且说到这个在陆地的这种雌性的萤火虫，一般它是不会飞、不长翅膀的。 嗯， 它这个头呢，个头能有多大？ 个头可比就平常咱们看到的这个萤火虫要大不少，有时候可能要三倍到四倍的大小了。 嗯， 像包括我小的时候，在我学昆虫之前，其实我是见过萤火虫的。其实小的时候在北京里偶尔还是可以看到的。 但你见的通常都是飞在天上，就我们说那雄性很漂亮。 对对对，大家看到的只有这种。而且说实话，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去，就算去抓，有时候就是拿一个小瓶罐直接给它抓起来。就算过了，就直到我去学昆虫之前，我都想不起来萤火虫到底长什么样。 为什么？ 因为当时不会去刻意的去观察一条虫子，说它到底长什么样。 我以为它的长相这么让人印象不深刻呢，主要是观察的不够仔细。 对 啊。 大家就是已经被这个光去吸引以后，大家都是更多的去关注它的亮点，而忘了这些很本源的东西了。 哎，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刚才说到了它的发光原理，我们说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各种各样的生物其实千奇百怪，有的时候都出乎我们人类的这个意料。 嗯。 那除了萤火虫之外，首先 在昆虫里面还有没有像它一样会发光的昆虫？ 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了， 就目前据你所知是绝无仅有，除了它 就是这一个科。 嗯， 银甲科是具有发光的。 那咱们自然界当中的其他会发光的动物还会有哪些呢？ 那我知道的比较清楚的一种叫做安康鱼，就是如果有小朋友可能喜欢小时候喜欢看那种鱼类的图鉴，可能会了解到， 嗯， 就是一种鱼，它们是深海的，那深海很黑，光都进不去，那这种鱼就通过头上有个像类似小灯笼的东西，它平常把自己藏在那个泥沙里，通过这个亮光来吸引猎物，等猎物过了以后，它就突然扑上去把它吃掉。 嗯嗯，所以跟萤火虫发光的这个目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是的，一个是为了保证食物，也就是生存，一个是为了保证繁衍后代。 哎，嗯，但是都是为了让这个物种能够继续这个在这个地球上留存下去啊，生存和繁衍后代，这是他们发光的两大原因。 对， 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在新闻当中说到了哈，在河南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这个萤火虫音乐节上，我也看了图片，真的很多人啊，尤其是这些爸爸妈妈们就举着这个网等着放飞的萤火虫出来，然后拿这个网可以抓一些萤火虫，而且在现场呢，一旦有这种萤火虫放飞的时候，那个图片显得真的是特别的漂亮。我们说为什么这人们对于萤火虫就这么情有独钟，它到底哪儿这么吸引我们？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嘛，这是基本上昆虫里绝无仅有的发光的东西。那大家首先就是说，第一个就觉得它很稀有， 嗯， 而且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在北京还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基本上已经没有机会见到萤火虫了， 尤其在城里，在小区里住的更很难见到。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新鲜。那再加上可能说萤火虫多了以后，就感觉你就觉得你自己置身在星空当中一样，非常的美。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更希望加入这种活动当中。 哎，但是我们说的那种效果呢，是一种感觉很浪漫，尤其你在很远的地方看哈，这个像小星星一样一闪一闪的。但是真正如果拿近了以后看这个萤火虫，它的颜值还是这么高吗？ 其实说呢，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甲虫当中啊，我个人觉得这萤火虫算是长得不好看的。 不好看。 是的。 啊，就是拿近了看它不好看。 对，它除了发光以外的特点以外，它们头部扁扁的，有点像蟑螂的样子，包括它们雌性，我说它不长翅膀就更难看了。 而且个头还很大，是吧？ 对，是的。 除了屁股后面会发光，正经这个从其他部位来看不算漂亮 的。是 的。哦，嗯，原来萤火虫大家如果仔细观察拿近看的话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它可能只能远观而不能亵玩焉。 对，而且其实可能当我们置身其中以后，就是并不会感受到像照片那样的美。照片因为大家可能通过一种曝光的模式，让大家感觉就是它可能通过两三秒的曝光会让大家感觉所有的萤火虫都在发光，但是其实萤火虫发光可能是闪然后就灭，然后闪再灭，然后要灭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再闪。 嗯， 对，其实并不会像照片上那样就是说一直亮着。 但是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拍出来不管电视上还是我们图片上，大家是为了追求那种效果，所以可能数量上也很多，可能这个灭了那个再亮，那个灭了这个再亮，所以就营造出一片一片的感觉。但是你真正如果把它们一个一个分离出来，一个的话它是会亮一会儿然后再灭一会儿，而且可能灭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对，是这样的。 那它会发出声响吗？很多昆虫会发出声响啊。 萤火虫不会，就是它们的声响其实就是昆虫它们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就是说嘴和食，就是它们的嘴只有取食的功能，它们也没有像类似于舌头的构造可以发音啊，或者嗓子这种构造，它们的声音都是通过翅膀和身体摩擦，或者翅膀间摩擦，或者它们的肢体和身体摩擦而产生的这种声音。 嗯， 然后像一般产生声音也是为了，就像平常大家知道这些蛐蛐啊，大家可以听到晚上在叫，那也是它们的求偶方式，而萤火虫它们用这种发光的方式取代了这种叫声的方式来求。 嗯，所以就不需要再发出更大的声响了。 是的。 哎，刚才高奇给我们介绍啊，说如果大致来分的话，在咱们身边的萤火虫我们可以分为三类，就是跟它的生活环境有关的。 是的。 啊，这草地上陆地上生的，还有包括水生的，还有这个水陆两栖的。那我们也说既然它作为一个科，它底下应该有很多很多种，如果老百姓来理解，就是我但凡不管是我买到的还是捡到的还是捉到的，只要屁股后面发光的我们都管它叫萤火虫，这个首先没问题吧？ 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萤甲科全部具有这个特征。 哎，那如果咱们说这个科下目前而言我们人类已知的大概有多少种，从全世界范围来讲，然后咱们国家又有多少？ 我现在也是看了一篇报道，在说说中国大概有47种， 嗯， 然后全世界也就是百来种吧。 啊，中国有47种，全世界范围应该有这个上百种 ，对，但是不会太多。 那你看这么小小的一个科底下有这么多种，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判断它是不同的品种？是看它长相吗？个头大小长得不一样就是不同种吗？ 那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动物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定的差异，就是它们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以后，它们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异， 嗯， 但这个变异随着时间的积累变得越来越多，这种时候它们会产生一种叫做生殖隔离的状态。 生殖隔离， 对，就是说它们有的时候是完全就是不可以交配的，或者说它们交配以后生下来的后代是不可育的。 嗯， 那举个例子，就拿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骡子，那骡子其实是公驴母马生的，那公马母驴生叫马驴，但是因为这个马驴没有骡子耐力好，所以大家培育都是骡子。 嗯， 那如果大家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吧，这个骡子其实不能再繁育后代的，那这个就是其实是马跟驴之间产生生殖隔离的后果，但是因为马跟驴还是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所以他们还可以有这个骡子的存在。 嗯， 如果他们再远一点，就连这个骡子的存在都不会有。 哎，那我们平时说的比如有些动物园会有狮虎兽， 对，狮虎兽也是狮子跟老虎， 嗯， 就是他们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但是又已经产生了生殖隔离，所以会有狮虎兽这种东西。 嗯，那等于如果从这两个例子来讲，我们总结就是说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同种，我们通过这种所谓生殖隔离，就是看它的后代还能不能再繁育，如果它的后代不能再繁育了，那这两个就是两个， 对，就是说这是物种区分的根本。 哦， 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不可能，比如说我们见到一种昆虫就去先试试它们俩能不能繁殖，这个花费时间太长了。 嗯， 那我们一般可能会把这个昆虫解剖，然后观察它们的雄性生殖器或者雌性生殖器。 嗯， 如果它们在这种生殖器的形态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差异，那我们就定义它们为两个物种。 这是我们人类认识它的这种判断的根本标准。 对，这是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发表一个新的物种，或者说在对一个物种进行鉴定的时候，除了观察它的外部形态以外，一定要做的就是说观察这个生殖器形态。 哎，这也我们也长知识了啊， 嗯， 看怎么样来判断这个同一个科下到底它是同种还是不同种。 对， 那其实这个物种在繁衍的过程当中的的确确会发生很多的这种变化，所以也就慢慢衍生出了不同的这种种，但是我们想要了解他们认识他们可能还需要通过学习和观察。其实说到萤火虫呢，我也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通常我们这种昆虫啊，尤其是萤火虫，它的寿命能有多久？比如说有些父母想，哎呀，这个处心积虑啊，或者说是不能说处心积虑，就是用心良苦啊，想给孩子去比如买一个呀，或者是抓一个小小萤火虫来看一看，但是通常觉得好像养不了几天，那我们这个它的寿命能有多久啊？ 那这个其实小时候大家都会有错觉，就感觉是养不活哈， 嗯， 其实小时候我也养过，养了3-4天就死了，但是等我学昆虫以后我就了解了这些东西。 不是你养的不好， 对，就这些东西本来寿命就短，你像一般绝大部分昆虫来说，它们都是有很长很长的幼虫期，这幼虫期或短或长，有的就是最著名的叫17年蝉，它们要在幼虫期度过17年， 17年都是幼虫，都是童年是吧？ 对，而且像蝉就是朝生夕死，就是平常大家听到这个知了，它们早上会从这个知了猴变成蝉，然后飞到树上去叫一天，这一天其实它们的叫声就是在求偶。 嗯， 当这一天叫完之后，它求到了偶，繁育了后代以后，它们当天就死掉了。所以其实我们听到整个夏天吵得我们要命的这些知了，他们其实没有2天是同一只在骚扰你， 就是他们更新换代的很快。 对，包括像蝴蝶啊各种各样的昆虫，其实他们都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幼虫期，像萤火虫一般成虫期不会超过2周，一般在1周左右。 哦，就是大部分时间我们昆虫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它的幼虫期。 对， 那像蝉它到了成虫的话就是一天的时间。 对，但是在一类就是相近这种物种之间有一个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就是个体越大，它们活的时间越长。 嗯， 但是越长的后果就是幼虫期越长。 嗯， 但这个不适用于不同的，比如说你拿甲虫跟知了比，那就没法比了。但是如果我们都是甲虫，那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那越大的东西它们相对活的时间就越长。 嗯，哎，那既然说到萤火虫哈，我们说，哎，为什么呢？之前我们不说这话题，偏偏在这个季节说这个话题，它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的季节或者特殊的这个环境，萤火虫往往会多一点？ 是这样的，就是说 昆虫其实它是以一年为一个周期，有些昆虫是一年两代，有些昆虫是一年一代，还有这个多年一代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十七年蝉十七年才一代。 嗯， 那这种不同的昆虫，它们就是说像绝大部分昆虫都是我说的一年一代，那就是说它们可能在夏季的时候出现，然后可能根据每只的差异，它们会出现可能就这个早出来几天，那个晚出来几天，这样不同窝的才会就是所谓的基因交流， 嗯， 不同窝就不会出现这个所谓的近亲繁衍。那通过这种繁育，然后造成了下一代。那像他们完成这个过程，大概就是一周的时间，他们就死掉了。然后他们的卵在经过一年的周期里，慢慢变成萤火虫，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又变成萤火虫飞出来。 哎，也就是说夏天是他们成虫大量出现的时候，所以也是我们人类看到闪闪萤火虫最明显，然后最直观的时候。 是的。 嗯，但是环境呢？因为我也看到，比如说可能是出于效果的哈，比如说一些电视剧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很好的片子啊，拍出来都是萤火虫在水边，其实这是不是就是刚才高奇说的水生的这种通道？ 对，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水边比较多的都是那种水生的，因为他们需要繁衍之后再把这个卵产回到水中，所以他们一定会离水边比较近。 嗯， 但如果我们比如说在山沟沟里，或者说小时候可以在城市里见到的，一般都是陆生的赢家。 嗯，哎，刚才呢，我们和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北京林业大学森林保护专业博士高奇呢，一起和跟大家聊了聊这个萤火虫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昆虫，它的发光原理在哪儿，它为什么要发光，以及跟它有关的哈很多的知识，比如说它的寿命有多长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在一小段片花过后呢，接着和高奇再来探讨一下新闻当中说到的哈，有这个所谓的环保组织质疑说，这次活动主办方是大量的捕捉野生萤火虫，会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态被破坏。我们一会儿再来探讨一下萤火虫和我们的生态环境到底有怎样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该如何学会保护和观赏萤火虫。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雪佛兰换购促销季火热开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即日起成功换购可享万元以上高额补贴，专业的置换服务，轻松越级，只为有车的您。详情咨询雪佛兰各大经销商。 FM 幺零零点六， AM 八二八，北京新闻广播。 您见过萤火虫吗？您喜欢它们吗？最近在朝阳区某公园举办了一个萤火虫展，却遭到了环保组织的抗议，怀疑主办方大量捕捉野生萤火虫导致生态破坏。主办方回应，所有萤火虫都是人工养殖。捕捉野生萤火虫会给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萤火虫又为何会发光？自然界中会发光的动物还有哪些？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萤火虫为何如此爱你？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萤火虫为何如此爱你。每每到了夏夜哈，大家如果能看到萤火虫，尤其是成群结队的萤火虫，总是会觉得是一件特别浪漫、特别美好的事情。那之前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就在前两天发生的新闻啊，咱们在北京朝阳区某公园举行的萤火虫展，遭到了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质疑，认为主办方呢，可能捕捉了大量萤火虫，会导致生态环境被破坏。但是主办方也回应说，这所有萤火虫都是人工养殖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和节目的嘉宾，北京林业大学森林保护专业博士高奇，一起呢从这个新闻出发来学习、了解和认识一下哈。现在很难让小朋友在生活当中在晚上看到的萤火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昆虫？另外，它和生态环境有什么样的关系？刚才呢，高奇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介绍哈，也是让大家长了很多的知识。那在这儿呢，我想就这个新闻再来请教你一下。主办方呢说，像他们会准备5万只萤火虫，这个数量 不少，而且呢他说都是人工繁殖的。首先我们说说萤火虫它是否可以人工养殖，它的养殖成本会不会很高？ 那像就是我当时也看了一篇新闻，会有一个华南农大的专家就提到了这个，他觉得这个繁殖成本很高， 嗯， 可能一只会达到10块钱左右，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之前也看过一篇报道，是介绍这个一个淘宝的卖家，因为现在好像说这个萤火虫淘宝一直在卖嘛，就是说给年轻人玩浪漫，放飞萤火虫， 送个礼物之类的。 对对对，而且他们说到了七夕节的时候卖的非常的好，然后他大概说是投了10万块钱也能培育出几万只，就是按照他那么说的话，其实成本没有那么高。 嗯。 但是像昆虫就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提到的，说这昆虫其实它们的成虫期非常的短，而我们有这个利用价值的只有这个成虫期， 就是最短的那个时期。 对，所以其实就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培育了5万只，这2周我销售不掉，可能它就都死光了，它就只能等下一批了。 嗯 啊， 所以这个从时间成本上来讲也是有点风险的。 是这样的，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像蝈蝈啊、蛐蛐啊这些，尤其在北京卖的还挺多的。那包括其他的一些昆虫，其实我们自己也都有饲养。其实饲养昆虫并不是什么非常难的事儿， 就是从技术角度来讲，人工繁殖是可以的。 对，但是怎么去大量做，这就是难点了。 嗯，那比如说人工饲养的这种，不管萤火虫还咱们主要说萤火虫吧，它和野生的会有异同吗？ 那一般就是说在形态上一般是不具有任何差异的。但比如说就对于各种各样的动物来说，我们长时间的通过人工驯化再把它放回自然，它们基本上就不具有自我生存的这种能力了。 就是退一万步讲，如果有一天比如说我们有数据表明在我们身边这个萤火虫大量下降啊，这个数量急剧减少，如果想通过人工繁育再把它放回到自然当中，有可能会不适应。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可能对环境会比原来更挑剔，他们只适应了现在你给他的这种环境，他在外面的环境他们就生存不了。 嗯， 对。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快速繁育，比如说我们拿野生的去保护他们，加快他们的繁殖效率的话，这样是可行的。 嗯，就是短期内其实可行的。 对，就像平常，但是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是说这个保护萤火虫，那最根本来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保护环境，那首先就是说现在城市里基本上每个小区每个草地都要定期打药，这就会导致很多很多的昆虫在北京其实已经灭绝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大家看到的萤火虫很漂亮，我们就想去抓它，想把它放到家里，这也是错误的。就像我跟大家说的，这个萤火虫其实它成虫期只有一周，它这一周就是为了繁衍后代的。那这个时候它们还没有繁衍后代，我们就把它抓回家了， 没有给它机会留下后代， 它们就这样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嗯，所以这是从保护的角度来讲，其实两大建议，对吧？ 对， 一个是个人的，一个可能是这也跟我们城市建设有关系哈。不光是萤火虫在这个我们的小区啊，可能减少，有可能跟这个喷药有关系。 是的， 其他一些昆虫也会有这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其实现在连蛐蛐都很少见了。 嗯， 就是包括在小区里很少能听见那个蛐蛐叫，小时候都是成片成片的。 嗯，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 是。 那说到萤火虫跟生态环境的关系，真的像我们这个环保组织所质疑的这样说，如果大量捕捉野生萤火虫会导致生态环境被破坏吗？它在生态环境当中它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那萤甲一般都是捕食性的昆虫，那就是说吃其他的小虫或者说是像蜗牛啊这种东西。 它不是吃植物的，它是吃小动物的。 对，如果按照人类的定义来说的话，它们是属于益虫的。 嗯， 那就是说它们可以帮我们捕食一些害虫。那这种时候如果我们大量捕杀的话，其实会提高这种害虫的生存能力，然后会导致它们对我们的经济造成损失。所以其实萤火虫还是有很高的保护价值的。 嗯，也就是说它吃的那些东西呢，可以那些东西是危害我们的一些植物的，对吧？ 对。 那萤火虫有这样的功效，就是它把这些动物，这些小的有危害的这些小动物吃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态环境当中它是一个益虫。它吃的东西是蜗牛还有什么？ 其他的一些小虫，主要是食叶型的这种。 但我在想，蜗牛有是那种小蜗牛还是咱们平时下过雨以后看到的大蜗牛？ 一般不会太大，它们因为会有这个取食的难度。那像萤甲它们捕食不是就是说昆虫很多都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那可能我们吃东西张开嘴把它塞进去嚼一嚼就吃掉了。 嗯， 那其实昆虫有多种各样的这种捕食的方式，像萤火虫它们就通过自己的分泌液先把对方致死以后溶解，然后再吸食这个剩下的东西。 它的分泌液还有这样的功效？ 是的，就等于是它们把胃液提前在体外消化，然后再吃进去。 哦、 嗯、 然后它是比如说蜗牛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先把自己的这个分泌液注入到这蜗牛的壳里头， 对， 把它的这个肉体等于是进行了一个处理， 就等于是消化了，就是提前在体外消化完，然后直接吸收到身体里。 嗯，那反过来讲哈，萤火虫它在这个食物链当中，其实它是一个捕食小昆虫的这样的一个， 对，它应该算是比较高级的昆虫，但是如果只是说在食物链里的话，昆虫全是底层， 嗯， 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天敌， 天敌太多了， 是 吧？包括我们人类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对，然后鸟类啊，其他的大型的虫子啊，各种各样的天敌。 哎，那说到萤火虫跟环境的关系，它对环境是不是非常挑剔？因为我也看到哈、啊，有专家说这个环境的变化呀，对萤火虫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它不发光，甚至说影响它的这种繁殖和交配。它对环境会很挑剔吗？它主要喜欢什么样的环境？有人说空气好的地方、生态环境好的地方是它更喜欢的地方。 对，现在这个没有办法用我们的量去给画一个定义，但是我基本上从上大学以后每一年都会到山里去， 嗯， 然后像从2005年到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少的机会能看到萤火虫了。 就是你最直观的感受也是觉得这几年变化比较大，就即便到了野外也很少能见到。 是的，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说野外并不会像城市里这样可能说我们大量的打药，也许在野外就会有一些现象，就比如说萤火虫很好看，会有人在当地比如说雇一些农民或者说当地的村民去捕捉这个萤火虫，也可能对他们造成比较大的损害。 嗯，所以是有这样的这种风险的。 是的， 可能这个原因减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环境的变化， 嗯， 另外就是人为的这种确实捕捉啊，也造成它们数量的这个减少。 就包括可能因为我们人类行为导致的这种就是温室效应，导致的气温升高都会导致很多的昆虫死亡。其实， 我也看到资料哈、啊，说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萤火虫它，根据咱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没有保护级别，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讲，可能对它是没有保护的。包括有很多这种昆虫， 其实昆虫作为保护 都很少， 就是非常的少。就是我知道，就是一种甲虫，它因为数量比较少，还有一种蝴蝶，就是我们说的国蝶，金斑喙凤蝶，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嗯， 但是其他的昆虫，因为昆虫本身繁殖的数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可能就算他们定这个名录，也是保护一种，不会保护一类。 嗯， 那这种现象就出现了，可能说因为大众也不认识这个东西。 对， 那你又不可能到山里，对，到山里人抓萤火虫，你去把人抓了，是吧？不可能 啊。所以这可能从法律角度来讲，确实不太好去保护。但是也有人说了，那到底有没有必要去保护啊？既然说昆虫它本来繁殖能力就很强，而且它基数又很大，我们有必要真的去保护它吗？我想听听你的观点。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保护，是我们不去破坏，就是我们给它一个更为宽广的地方去发展他们自己。那昆虫具有，因为他们的繁殖能力很强，我们可以人为的减少一些他们的天敌，然后让他们繁殖的更快，这点是可以做到的。 嗯， 但如果我们说是啊，我们非要把这个东西抓起来以后，我们人工养多了再放回去，这个有点就是过了。 嗯，有点这个叫什么呀？这个用大刀了是吧？这个使的劲儿有点大了啊！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真的很喜欢萤火虫，所以我相信，如果要是比如举办了相关的一些展览，不管说是咱们从科普角度，还是说让孩子们实际去观察，我觉得可能是对孩子认识萤火虫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也特别查了一下，咱们这次活动是7月17号到8月30号，是在朝阳区东纬路金展郁金香温泉花园会开展这么一个所谓的这种萤火虫的展览。其实主办方呢，当时是希望它分了几个区，比如说科普区啊，还有一些荧光隧道区啊，还有留影区啊，也当然是收费的哈。所以可能也是，尽管他们说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萤火虫，不管说是遭到质疑也好，还是我们说这个朝阳警方调查以后发现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符合这个安全标准的等等。我也想听听高奇，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你会建议比如说家长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让孩子去学习和了解萤火虫吗？除了这样的渠道，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渠道能让孩子们看到野生这种特别漂亮的萤火虫？ 其实我说实话，就是说现在想让孩子们去看这种野生的萤火虫真的非常的难，所以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次活动的。其实当我看了这新闻以后，我第一反应是 这是不是炒作呀、啊？其实我都想去看一看。 嗯嗯，你也想去了解一下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因为就算我们到山里，有时候看到也就是稀稀疏疏几十只就不错了。 他们是成群结队的出现吗？ 就是说他们可能是这一个山里有上万只萤火虫，那他们通过这种发光的方式吸引异性来过来。 嗯， 所以一般不会说是像我们因为人工饲养或者说是我们人文工放，他们会几万只在一起，这种是很少见的。 嗯， 可能水生会比较多，因为水生他们有优势，就是他们必须围绕着这个水池子， 就是他们可以活动的范围比较窄， 对， 比较小啊。 是的， 所以 他们交配完，对，马上就要产卵。 嗯，所以可能如果有新的家长哈，又比较喜欢比如周末去外面露营的家长哈，在这个季节带着孩子到咱们北京的郊区，扎个帐篷啊，在山里头啊。 嗯， 说不定还能看到咱们这种野外的萤火虫。 对，但是应该不会说是有这种就是活动这么大的效果。 嗯，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是大人也好，家长也好，还是我们的孩子也好，不管哪个物种，萤火虫也罢，还是其他昆虫，以及生活在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作为人类都有责任有义务把它们很好的保护起来。一方面保护每一个物种都是对我们生态环境的一种保护，同样也是为了我们的后代能够看到这个物种，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那今天非常高兴和高启聊了聊跟萤火虫有关的话题，谢谢你。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